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SAP 的 HANA 战略上。SAP 是总部位于德国的全球最大的 ERP 中心。作为一家重量级的企业经营软件公司， SAP 曾经有过一段风光的日子。但是而后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起来。日子不好过的主要原因是 SAP 的软件需要跑在数据库上。而备选的数据库一般来说，不是 IBM 的 DB2 就是 Oracle。两者本来和 SAP 的软件配合相得益彰，曾经一度合作得很愉快。但是随着 Oracle 开始进军企业级软件市场，把手伸到了 SAP 的地盘来， SAP 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起来。Oracle 在20世纪初进行了一系列的并购，包括收购了 Cybell 和人科等重要的企业级软件企业，把自己从底层数据库到企业级软件的体系补全了。那这样一来 SAP 就麻烦了，因为自己的软件依赖于对方的数据库，而对方却还能够提供类似的企业级软件。好在呢，还有一个 IBM 的 DB2 可以用。 SAP 一度和 IBM 合作，希望两者的结合可以给自己带来所谓的强强联合。但是 IBM 的 DB2 却一直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本身就不是市场上最好的数据库，人才流失又很严重，所谓的合作开展起来效果却非常有限。在这个背景下， SAP 开展了一场技术与忽悠并存的战略大跃进，也就是 SAP 著名的 HANA 战略。 HANA 的出现对 SAP 和业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实施的过程可谓精彩绝伦，堪称一部大制作的影片。那么今天呢，我就来讲一讲这个 SAP 的 HANA 战略。让我们先把时间倒回到2009年，这一年数据库的两大顶级会议之一的数据库管理国际会议在罗德岛召开。我最后一次以博士的身份参加数据库管理国际会议，所以对这个会议印象深刻。这种会议一般会有很多赞助商，那出钱的金主很多时候会给一个 keynote 的讲座。2009年的金主是 SAP， 这多少有点让人大跌眼镜。一个做企业级软件的公司来一个数据库顶级会议上大把撒钱，怎么看怎么怪。在这次大会上， SAP 的董事会主席兼创始人之一的哈索普拉特纳做了一个 keynote， 宣告了 SAP 要搞一个内存数据库，他的名字叫 HANA。 SAP 要搞数据库，这可是一件大事情，一个做应用软件的要进军数据库市场，说明了兔子急了要咬人了。但是企业级软件毕竟是应用软件，而数据库是基础架构软件，就像一个做菜的高手突然说要开始杀鸡，那先不说对方哪里来的底气，最起码外界对这个做菜高手的看法肯定是见仁见智的。 HANA 是 High Performance Analytic Appliance 的简称， SAP 要做的这个数据库作为一个做菜高手进军杀鸡市场的第一炮打得很响亮。按照 SAP 的宣传，它有着市面上传统的数据库很多不具备的特性。那下面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特性，这很有必要。第一， HANA 选择了按列存储的同时支持事务处理，传统数据库是按行存储的，数据仓库近些年来才开始按照列式存储。按行存储对事务处理方便，但是不利于分析处理，按列存储呢则相反。但是这两者的不利于程度是有所不同的。通常来说，一个数据库如果同时支持事务处理和分析处理，那么数据库厂商会选择按行存储，因为按列存储的同时支持高效率的事务处理是非常难的。但是 HANA 却选择了按列存储的同时还支持事务处理，这个用数据界老司机的话来说，就是要么是艺高人胆大，要么是无知者无畏啊。第二，做出把所有的数据库都放在内存里这个假设。那今天看来内存不是很贵了，但是在2009年敢做出那样的假设，胆子就不是一般的大了。一个数据库呢，一旦数据都在内存里，很多传统数据库的基本假设就都不一样了，做法当然也就很不一样。所以 HANA 在很多演示的时候查询极快，一个在 Oracle 或者 DB2 上需要跑一天才能做出来的报表查询，在 HANA 那儿三秒钟搞定。对，就是这么快。那当然了，其实查询呢是精心挑选的，能存储这么多数据的机器的配置是非常高的。第三，因为 HANA 选择了在一个系统同时支持事务处理和分析查询，这就让 HANA 的数据不需要额外 ETL，企业也不需要为分析查询专门配备另外一份列存的数据。某种程度上， HANA 宣称自己节省了企业的消耗也是对的。而且因为两者共享数据，分析查询的时候能够查询的数据就非常新了，这对企业来说呢是非常有必要的。第四， HANA 几乎完整的整合了 R 的功能，并且呢把 SAP 相关的很多功能直接在 HANA 内部实现了，这有点反计算机软件架构里面的封装。然而在内存数据库的环境下，让数据离业务相关计算更近， 无疑是一种效率上极其有效的策略。第五， HANA 采用了现代数据库里常用的 Share Nothing 的体系架构，这种体系架构数据被纵向按照某个主键切分，每台机器只需要负责自己的部分，这让 HANA 具备了非常灵活的资源配置，而且加了机器查询也就会变得更快，立竿见影。简而言之， HANA 的体系架构很新。综上所述， HANA 在技术上是很有创新的，而且呢，单纯从 SAP 公布出来的这些技术细节来看， HANA 的确是具备了在很多方面对传统数据库发起挑战的能力。所以呢，一个做菜的啊，看来杀鸡也杀得很漂亮，很多人啊不得不为 SAP 精彩的 HANA 数据库疯狂的打 call 了。由于 SAP 的这个举措，首先受到伤害的是和 SAP 合作的 IBM 的 DB2 组了，那毕竟是难兄难弟抱团取暖，那现在变成了一个人冲锋陷阵，抛弃了老伙伴。其次受到威胁的当然是那个坐在数据库领域第一把交椅上的 Oracle。 试想一下，原来用 SAP 的必须上 Oracle， 而用 Oracle 的还可以搭自己家里的企业级软件，这让 Oracle 处于多有利的地位啊！但突然之间局势就变了，SAP 有自己的数据库了，而且还很快、很厉害、很先进。那接下来 Oracle 的这个生意就不好做了。但是对2009年的 SAP 来说， HANA 这个吸引眼球的宣传一下子让原本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二流公司的 SAP 回到了聚光灯前。那不管产品有没有做出来，起码呢先把风头占了。那接下来大家关注的就是 SAP 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来，是让大家刮目相看，还是